云，配音冼坤林，编剧唐玲，监制冯展平，并且由杨广培、陈慕贤、陈森、马淑球、殷锦华、叶佳联合播出。 几钟都打电话嚟，真系黐线嘅。喂喂喂，嘿，黐线，玩咩啊？搵边个啊？喂喂，嗱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再系咁大整蛊咧，我唔客气噶，我。 有咩唔妥啊？系咁打喊路嘅？ 唉，唔够瞓。 寻晚去边处浮你啊？冇翻屋企啊？ 你以为咧？寻晚一早就瞓啦，点知眼啊啰啰挛啊，瞓唔着。 做乜咁多心事啫？ 唉，医生话疲劳过度咧都会失眠噶。唉，你知啊，近来几多打噶啦，开 O T 都唔掂。 咁就系啦。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啊嘛，既然安装电话嘅人数多咗，咁有咩法子唔系做到气卡先得噶？ 喂，我而家谂翻起，啊，寻晚都唔知系咪撞邪？ 喂，咩事啊？唔系咁得人惊啊嘛？ 诶，到咗半夜几难先瞌得着，电话就响啦，今日去听啦，点知冇晒声气嘅？ 哦， 一次系咁，两次又系咁。收尾都不知响咗几多次啦，唉，嬲得就咪掹鬼个插苏咯，一瞓就啫，哇，又闹钟响啦，又要翻工。 喂， 嗯， 我哋发梦就真嘅系咪？ 我今朝早起身检查过啦，我真系掹咗插苏噶， 系咪梦游症啊？ 冇理由嘅，我最初先有人整蛊，但系谂落亦都冇理由啊，我又同人冇过唔去。边个揾啲咁嘅嘢嚟玩啫？系咪 呢种情形会唔会系职业病啊？嗱， 唉，咁我又未听过有啲咁嘅职业病喎，又 吓唔奇噶，因为一翻工就系对住啲电话机，唔系安装就系修理，你个脑啊一直都系谂住电话，甚至发梦都系见到电话噶啦。 都话唔系发梦咯，系真噶。 咁你掹咗插苏之后啊，个电话仲有冇响啊？ 好似冇啦。 冇咪系咯。咁以后上床之前啊，首先掹咗个插苏，咪可以避免最后同类事件发生咯。 又系喎，不妨试下。 直情要啦，掹咗个插苏咧就可以大觉瞓啊嘛。 你真噶？明明掹咗个插苏先上床瞓嘅，个电话仲会响，又似你话。哼，唔使问啦，又系好似寻晚咁样，我一攞嘅听筒咧就冇声噶啦。唉，真系。喂，喂，边位啊？喂。喂，你讲嘢啦！喂，嗱，你唔出声，我收线噶啦吓。唉，正古作怪真系，哼！唉，着盏灯睇睇先。嗯，冇错啊，插苏已经掹咗噶啦，咁都会黐线嘅真系，啊！喂，咁玩法真系发啲有火噶嘛，真系。喂， 喂，我同你有啲乜嘢咁过唔去呀、啊？吓、啊？你系咪打错咗电话啊？你到底揾边位呀、啊、你？ 林先生，你唔使咁老气。 咩话？喂，你点知我姓林噶？ 我仲知道你系电话公司嘅师傅。 吓、啊？咁你系边个啊？ 我叫做梅天香。 天香，我从来都未听过有咁嘅人噶喎，我唔识你噶噃，我 知你唔识我，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，我唔系人。 咩啊？你唔系人？咁你系鬼啊？ 冇错，我系鬼。 喂，乜我实在有咩唔妥啊？哦，系咪我时运低啊？我 唔关事。 吓、啊？ 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，所以我想请你帮下我。 不是吧，我是人，你是鬼，我怎么帮你、啊、 只要你肯应承，你一定做得到。 好了，我应承你、啊、我明天烧些金银衣纸给你、啊、 我不是想要金银衣纸，我想你帮我报仇。 我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咁大个仔啊，一向同人无冤无仇。我唔理你系人又好，系鬼又好，你千祈唔好俾啲咁嘅西瓜皮我踩啊！ 应做就去做啊！ 咁我真系冇咁嘅能力咧，我。 如果你肯做，只不过系举手之劳啫。 咁如果我唔做啊，点啊？ 咁我就一世都跟住你。 吓、啊？咁 你掹咗个贼苏都冇用，电话一样会响。 你真系全心靠外嘅啫。嗱，我唔够瞓，冇精神翻工，好容易俾老板炒鱿鱼噶。唉，你咁样害我啊，对你有咩好处得啊？ 对我当然冇好处，但系我为咗报仇，冇法子唔要咁做。 咁就系算我唔好彩啦，真系，唉，咁你讲咧，你讲咧，我点样帮到你啊？吓， 你好快就会接到我啦，要去罗卷屋企换嗰条电话线。 咁佢屋企喺边度啊？ 九龙塘。 咁佢同你有咩咁过唔去啊？ 佢系我表叔，人间不遂，用条电话线勒死我。 有咁嘅事？ 你接到我打之后，只会将佢用嚟勒死我嗰条电话线驳翻落佢嘅电话度，咁就算系帮助我。 哦，咁啊，只不过举手之劳啫。但系咁噃，我唔知道佢用嚟勒死你嗰条电话线喺边度。 你跟我去攞。 吓？有冇搞错啊？我边次揾你啊？ 你一出门口就见到我噶啦。 吓、啊，唔系咁得人惊系嘛？ 知道我唔会害你，你就唔使惊。你而家出门口啦。 而家？ 你听日就要去罗景屋企做嘢啦。而家唔攞等几时啊？ 系咁，我仲使瞓嘅。 为咗帮我呢只鬼，梗要有多少牺牲噶啦？ 啊，好啦，唉，算我怕你啦。嗱，我换件衫之后我出去啦吓。嗱，我讲明啊，你唔好入我屋企啊，千祈唔好入啊。 你放心啦，既然你肯帮我，我唔会吓你嘅。 好，系咁啊。出门嚟见到佢，都静嘤嘤，鬼影都冇啫。 我喺呢度。 吓、 啊，你跟我行啦。 把头发遮住块面， 所以睇真样佢鬼样都唔得。 点解唔行啊？想反悔啊？ 哦，唔系，我应承得你，我就唔会反悔嘅。嗱，你行先，我跟住你啊嘛。 咁好啦。 快两步跟到贴，咁可以睇真佢样啦。哇！我有冇搞错啊？我行快啲，佢又行快啲。嗯， 你又做咩啊？ 啊，冇，我冇你行得咁快啊！ 你冇谂住会见到我个样，吓晕咗你嗰阵就冇事啦。 咩啊？你好丑样嘅咩？ 我本来唔系丑样。因为被人冷死，所以个样子就变得好难睇，面又蓝又黑，七孔流血之外，眼珠同条脷都凸咗出嚟。 咁照计啊，你可以变翻原来咁嘅样噶嘛？ 冤鬼个样系咁难睇噶啦，变唔到噶。你跟住我行啦。唔好咁多心啦。 好啦，你话点就点啦。喂，阿小姐啊，我系咁企喺街处都唔系办法噶噃。天寒地冻，会冷病噶。 等的士啊嘛。 唉，三更半夜，边输咁容易接到的士啊？ 俾啲耐性啦。 咁咪真系闷亲。 真系好彩，有架空的士。 边度系啊？ 嚟紧啊！ 又系、啊。唔怪之话鬼咁醒嘅真系。 你上车得噶啦，我会跟住你。 咁 快啲截车啦！ 的士，我唔见咗佢嘅。 阿生啊，你未闩门噶喎？ 哦， 去边处啊？ 城门水塘。 咩话？ 我讲俾你听喺边度咩？ 喂，阿生啊！你唔系玩我啊嘛？ 三更半夜天寒地冻，我有咁得闲出嚟玩咩？ 生， 唔系你唔好话唔去啊！我记得你嘅车牌噶。 喂，有乜理由呢个时候啊去城门水塘噶？ 我爱神运啊，啱时候啦。 总之有钱搭的士咧就大晒啦。 100蚊，唔使找啦。 哦，咁就多谢晒， 唔该你啊，真嘅。星月无光，哇，仲有冇冻啲噶？点解我走嚟呢啲咁嘅地方咧？吓，真系啊！ 系我教你叫个司机嚟呢度噶嘛？ 喂，我唔见你上车嘅，你点嚟噶？ 我一直都坐喺你身边。 唔系啊嘛？ 跟我去城门石间。 点解要去啲咁嘅地方啊？ 你唔系应承嚟攞嗰条电话线嘅咩？ 吓，咁点解佢连电话线会喺城门石间噶？ 罗权想毁尸灭迹，刘爷将我条尸运咗嚟呢度，埋咗喺嗰度啊嘛。 吓，咁我岂不是？ 你跟我行。 好，我跟你啦。 哎呀，哎， 冇错啦，再搬开嗰层石仔就见到啦。 喂，系啦，喂，嗰条咸鱼啊，系咪好肉酸噶？ 喂，如果吓晕咗我啊，对你冇咩好处噶。 你唔使惊，我条死尸系反转放落去嘅，你唔会见到我嘅死样。 哦，好。唉，咁都冇咁惊。唉，我见到啦，系红色嘅电话线嚟噶。 解开个裂，掹翻上嚟，攞翻屋企，听日带佢翻工。直到我带佢去罗健屋企嘅时候，将呢条电话线扑翻上去佢个电话度，咁你就完成任务啦。 不如咁啊，不如我报警，咁等警方咧掘呢条尸出嚟，然后去揾个凶手啊。 无谓啊。 吓、 啊，就算佢罪名成立都唔使死嘅，佢一日唔死我就报唔到仇。你掹咗条电话线上嚟，将啲石仔堆翻上去就得噶啦。 咁好啦，好啦，你话点就点啦吓。 嚟驳翻条电线啦， 系嘅， 嗯， 哦，驳几好啊，诶、哎，你有冇试过电话通唔通啊？ 梗系试过啦，我第一个电话咧就系打去你写字楼俾你啦，啲伙计话你出咗去倾生意嘛， 哦，系啊系啊，近来好忙， 冇咗个电话就点都唔方便嘅，好似与世隔绝咁啊， 就系咯， 我都唔明白你点解会咁论尽嘅。我翻去乡下几日之嘛，搞到俾贼入屋打劫，连电话线都割断咗。 哎呀，剪咗条电话线，等我嚟唔切报警啊嘛！ 如果当时啊，我喺屋企咧，真系吓破胆都似。 总之以后小心门户系啦，啊！打电话嚟嘅，搭错线啦！喂，喺边位啊？喂，黐线！啊，个电话吵醒咗你啊？ 嗯，边个咁夜打电话嚟啊？ 位置咩？呢几个电话都冇人出声。 打错都唔定啦！ 唉，好啦，等我熄灯。 啊喂， 咩事啊？ 我做乜你只手？ 何出？点解成手都系血噶？ 系咪整亲啊？ 冇啊，攞呢个听筒咁简单啫嘛。 咁个听筒点解会有血先得噶？而快啲出去洗干净手啦！ 系啦系啦系啦，点有啲咁嘅嘢嘅啫？都冇理由。啊？ 阿权啊！ 啊， 系咪电话 响 啊？ 系啊，我听得啦。喂，喂，哼，我知道你未收线嘅，你系边个啊？有嘢快啲讲。 表叔。 啊，天香， 你好嘢。 做乜事？我断咗。做乜咁搞嘅？冇啊，点啊？ 做乜条脷会突咗出嚟嘅？阿权，阿权啊！阿权，哎呀！ 搞错啊？做乜真系有啲咁嘅怪事嘅？ 有咩大新闻咁紧张啊？喂， 喂，刘坤啊， 啊， 你信唔信有冤鬼报仇呢啲嘢噶？ 你真系识讲嘢啊！ 唔系讲嘢啊！你知唔知呢个罗权啊？点解会俾电话线缠住条颈，死得离奇古怪啊？ 哦，你讲咗啦，冤鬼报仇啊嘛！ 啊 人哋谂埋死因系乜嘢，真系服咗你啦，做嘢啦！ 佢真系报到仇，我都戥佢开心。好，放工之后去撞翻住香河河佢啦。 冤魂经已播放完。